咁呢度咧講呢個騰內嘅莊嚴喎，騰外又點樣啊？第四點講到騰外嘅莊嚴啦，騰外即係令其呢個四個騰啊嘅四面能夠令呢個騰嘅四外咧係遍然芬花以莊嚴騰外，表示乜嘢？表示種種嘅助行啊，芬係表示五悔法夢。花表示六道萬行，依騰室中啊，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應像。十方如來表示極果，諸菩薩表示增恩啊，增恩咧去賽向呢個極果，然後咧放於正中咧，即係表示呢個正位。咁又點樣啊？就安法像咯喎，嗱。經文話咧，依其四外遍現芬花，依騰室中啊，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形象，應依當陽將盧舍羅、釋迦彌勒、阿初、彌陀之弟變化觀音形象，兼金剛藏安其左右，大釋梵王烏初必摩。呢、这個有讀咗必摩，有讀咗塞摩嚇，並臨地騎呢、这個海臨地家知君查利以皮俱之四天王等，憑呢、这個係憑羅耶家將依門側左右安置，右彩白鏡浮現開空。以騰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使其形影重重相攝。哇！呢、这個響騰外仲要咁多安置，咁咁樣啊，表示乜嘢咧？咁嗱，安呢個盧舍羅，盧舍羅佛係有三種意思。第一係翻譯叫做遍一切處。是發生而來，第二是翻譯叫做正滿，是指自受養生的報生而來，第三光明遍照是指他受養生的報生而來。這個報生而來呢和埋發生而來呢是表這個智慧、啊、然後呢釋迦呢，釋迦牟尼是翻譯叫做能人直物，是娑婆教子應生法，表示慈悲，一個是表示智慧，一個表示慈悲，三生法即是表示慈悲以智慧。彌勒菩薩，彌勒翻譯次士，是當來的教子。阿初呢是翻譯不動，東方法名，東方是困動之首，表動中有不動的字。阿彌陀佛呢是譯為無量壽，亦是叫做無量光，是西方法名，是表示無言大慈。知大變化觀音形象呢，就是指這個觀音菩薩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四不思議、啊、變種種變化、啊、前面講呢是一手、二手、三手、千手、萬手、八萬四千初加羅手、啊、一臂兩臂、啊甚至八萬四千臂，一目二目，甚至八萬四千目，就是知大變化，是講觀音菩薩的身形，是圓通教主，這一部經所講耳目圓通的教主。咁啊，兼金剛藏咧，為乜嘢要放金剛藏的菩薩的像呢？咁係密教的圓通教主，安其左右，表示顯密扶攝扶擁。大釋是上大，亦為能為子，是脫離天的天主。梵王是初禪天的梵王。烏初薩摩呢，即是火頭金剛。並臨地迦呢，是青面金剛。知君查利呢，是解冤結，亦為解冤結，又是金剛的名字。以皮俱之是三目次第的金剛神，都是护法神， 安呢啲份神像咧，係負呢個藤上嘅正法哦。披露神变经里边话，右边咧系披露驱之手持呢个数枝啊，数枝文即系佛珠，三目三个眼吓，持呢个法界尊严又似乜嘢啊？系炎光。是好像这个号数，号数是一种很光亮的物质，现光色呢是无比者，即是说这个这些神呢是一种金刚神，是一个光明的，是无比的。四天王大家都知道了，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当民天王，还有西方呢广末西方广末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彭罗吓，应该系彭罗，头先写咗彭耶吓，系乜嘢啊？猪头使者耶骑咧系象鼻使者，将啲门侧嘅左右安置咧，就响个帝释以下一路。安置好多护法神，显示乜嘢？表示乜嘢？表示摧邪显正嘅功力。彩白又彩白镜，现浮现虚空咧，表示知佛果位大定嘅智光，无依无自。以藤长中所安之镜啊，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表示众生以法果互摄互用，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空中白镜照于藤中的镜咧，就是果切因缘；藤中的白镜照于空中镜咧，系因该果海。灵严问句话：若向呢一次着眼啊！就知道心佛众生心无差别的妙理，能够明白这种妙理呢，然后呢就能够悟入这个事事无碍、事理无碍、理事无碍的法界了。能够这样悟呢，就当然证得圆通咯。所以呢，藤前藤外藤中间都要有咁多嘢嚟庄严吓，就是、表示我哋要具足咁个慧根咁嘅修养，然后先可以入呢个圆通。好啦，结好藤啦，藤外庄严，藤内庄严，藤中根又结好咗啦。做乜嘢？依初七。中至成顶礼，十方以来之大菩萨阿罗汉号，行依六时众咒为藤，自心行道，一时常行一百八遍。第七日做呢啲嘢，第二七日咧，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更定，我毗尼耶先有研究。第三七日咧，依十二时一向持法波登拉咒，至第七日十方以来一时出现镜交光中啊，成佛摩顶，成功啦！三七日，睇你捱唔捱得过嗰三七日。哦，初七日至成顶礼十方以来啊，知大菩萨顶礼三宝就系、是、顶礼三宝。哦，顶礼三宝做乜嘢啊？求哀忏悔，消除业障，然后一心持咒。点样持法？行依六事。六事系你唔好话得一日廿四小时，我六个钟头啫嘛。你听住呢个六事，印度将一日一夜分为六事。啊，初日份、中日份、后日份，日头三事。夜晚初夜份、中夜份、后夜份三时， 即係日夜無間啊，唔係六個鐘啊 ，OK？ 係六時，六時做咩？重就胃疼，佢怕你瞌眼瞓，喺度經行，一路行一路持咒，哦，至心行道，哦，繞騰長去行道，一時上行一百八遍。呢，這個一百八遍咧，哦，有啲咧，圓英法師就話每一小時咧就胃騰上行一百八遍咁。一小時行唔行得到一百八遍呢，就要去實習下啦。但呢個碳呢就唔係幾大嘅，降落啫，就行一百八遍。有啲人呢就話持咒一百八遍係冇可能啦。一時我俾你咒夜咒六時夜六時，即係四個小時一時。四個小時一時念唔到一百八遍，念唔到嚇。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嗱，圓英法師就話啦，佢一百八遍咧係指咒心咁，指呢個靈驗咒嘅咒心係咩？登智湯啊，阿羅尼皮薩提比拉，波悉拉陀尼彭陀彭尼陀尼波悉拉彭尼彭，烏欽多魯揚彭娑婆诃，係念呢幾句，念一百零八遍咁。但係咧，靈驗文蓋同埋好老法師都唔贊成，嚇呢一百零八遍即係等二次往生咒啫嘛，邊度使一時持一百零八遍啊？嚇咁啊！靈驗文蓋話一時上行一百零八遍咧，靈驗文蓋有冇我冇寫出嚟嚇？一時行一百零八遍咧，係講繞騰行一百零八集，哦。表法咧，表啊表成八百三昧。佢話有啲人話重咒一百八遍咧，唔係嘅。若果重前咒咧，在事實嚟講咧，決定唔可以做得到。若果淨係話指前呢個咒心嚟講咧，咁在道理上咧係唔可以咁樣講，因為點解咧？經文裏邊冇任何一句説話係話淨係重呢幾句説話。整部經冇任何一句説話講，何況下邊咧話咧，下面話呢，這個人啊，如果佢心分未能夠益眾咧，就將個咒帶響身上或者放響屋企都得。如果係話淨係指呢，這個念呢個咒心，邊個都識念啦。啊，所以咧就唔會話講到佢唔能夠眾持，唔能夠記得到啦。所以咧就話呢一部經呢度所講一百八遍咧係繞騰一百八遍，即係繞法啊，繞咁多遍咁樣。咁啊，重咒咧就唔行多少，只係你唔停咁念就得啦。如果唔係咧，響咒夜六時之中，冇人可以咧係念得呢，這個。一時裏面念得一百八遍咁，第一七日就係咁樣啦，第二七日又做乜嘢咧？咁第二七日一向精心啊，發菩薩形，心無更點，精心發四運誓言，念念無更，哦，希望度眾生，希望斷煩惱，希望學習佛法，希望成佛道，心心念念係做靠呢樣嘢。是摩毗尼耶，即是佛話先有研究咧，就係指《梵網經》。毗尼耶就係戒經，《梵網經》裏邊第三十五條咧有不發言偈，同埋第三十六條咧不發誓偈，即係話凡係佛弟子咧都要發言，都要發誓。但是不是教我们发这个秘密言，又不是叫我们发这个毒誓。现在有些教呢，一入教呢就要你发誓发毒誓，啊，天知地灭，啊，有些人呢一发了誓之后呢，一世人都心理受威胁，哦，我们叫做发誓呢，发好的誓言，任何人都要有自言，自不立，无不成之事，哦， 任何人咧要有智者事警醒。智就是自然，有立言。我哋出家人学佛嘅人立言是乜嘢？言成佛，言度众生，言断烦恼，立呢啲誓言。佢话如果不发言、不发誓咧，就是犯戒。哦，所以佛话我毗梨耶僧先有言教咁。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譬如话系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我想知道你哋呢度有邊個聽過上一次講十大願望噶？哦，有十幾位，因為今日咧葉文義居士咧，你走咗之後，佢又打電話嚟，定咗一定要我7月28日又去講十大願望。我話講咗咯喎，冇可能炒冷飯噶。佢哋嗰班人未睇未聽過咁。又是講十二大願望，實際上十大願望咧，我哋一生一世都要做十大願望。最好你哋咧，嗱上一次咧喺嗰度講十大願望之後咧，阿洪士君嘅妹咧，日日都做十大願望。你哋而家有冇人日日都做十大願望啊？有冇啊？哦，有，好嚇，咁啊，少數啫，最好大家都做啦。好簡單，十句説話。哦，十句说话好简单，但系咧利益就大咯。王啊，言中之王，哦，所以咧佢又要我要去讲，再讲十大愿王啊。华严经里边讲个菩萨咧，有148大愿咁多，呢啲通通系菩萨愿。响呢个次第经啊，菩萨有十大愿，都系要发愿吓。每個人都要發現，第二七日發現，第三七日就做乜嘢咧？依十二事一向持法波登拉咒，持到第七日咧，十方如來一時出現，鏡交光次成佛摩頂，哇！一生成辦法事，哦，晝夜六時，每一時一句鐘，哦，依十二事咧。就每一時兩個鐘啊，總之唔好唔理佢兩個鐘一時又好，或者四個鐘一時又好，總之係晝夜不停咁樣去念呢個摩诃悉登多波楞登那咒。第七日第一個七日四小時咧係仲咒188遍，第二七日咧發言，第三七日咧十二時辰一向不停咁樣做呢個咒無更甜，事無更，咒無行，精誠所感至第七日十方以來一時出現，現在自世間嘅佛，你未聽過佢名字，你都見到佢嘅，哦，一時出現做乜嘢？喺鏡中咧個光次咧出現摩修行人嘅頂。業障消除咯，咁騰長就成就咯。騰長成就係咪成咗法？唔係，響呢一個時間先入三摩地，響呢個時間先入呢個耳目圓通。哦，咁咧，即依道場經文嚇，即依道場修三摩地，能令二時末法末世修學，生心明淨，猶如琉璃。經過呢三七日啊，持咒發言之後咧，就喺呢一個八角壇裏邊唔出去啦。哦，喺嗰度入定，咁樣咧，你就可以入呢個五門耳門形通、初耳文中入流夢所，咁一路修落去，咁咧就能到令到你嘅身心明淨，明淨到點樣啊？好似琉璃咁樣，琉璃光明透徹嘅。哦，響問句裏邊話，佢話三七日做完啦，騰長嘅儀式就應該停止啦。但係場地仍舊響度，所以就響呢一個場地裏邊修呢個三摩地。啊，修呢個三摩地，三摩地即係正定啦，正定。別嚟講咧，就係指耳目形通；通嚟講咧，可以修任何一種定。哦， 我哋应该知道前边嘅律义就系律义嘅戒律咧嘅藤长咧，就系助行持戒同埋结坛持咒两种都系助行，只系修心摩地先系正行。哦，响藤长忏悔不过系修止观嘅方便。哦，而家响藤中沾满修止观咧，然后系成佛嘅方便。所以咧，设立呢个藤长嘅助行。诵咒自集发愿忏悔望佛摩顶受记都是修行的方便。道场成就了之后呢，道场成就了之后呢，这个助行道场成就了之后专门修这个耳门圆通粉文的功夫，心心在定，念念无间，不令一念落于这个曾境，咁样就成就你个智慧嘅心，烦恼就可以降伏，上一步就断烦恼，断咗烦恼就破除我法而执，破除我法而执，心同为心清净又明亮，好似乜嘢？好似呢个琉璃咁样透彻嘅，呢、这个就系定慧嘅境界，成就定慧嘅境界。哦，从三十日之后咧，嗱呢段经文吓，端坐安居经一百日啊，有利根者不依不起依坐，得须陀洹，纵其生心性果未成啊，歇定自知成佛不谬。哇！受狗出咁多嘢，修咁耐，然后先得初果。都是念佛好咯，都是念佛，都是念佛去记录世界啊！一见法就可以啊，永不退转啊，永远成佛咯。得初果咋？哦，佛在世嘅时候咧，点啊？一见法就得初果。有啲咧，佛话善来比丘，苏化自乐，即刻就成比丘，即刻证四果。所以我哋要发愿，发愿见法问法，见到法问法咧，问一句咧好过而家问好多句哦。所以咧，我哋咧就系要点啊？而家发愿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跟持阿弥陀佛学一段时间，证咗无生法忍之后，嚟咗呢度冇问题啊。而家就问题多多。哦，所以即係等於琴日老東家師傅話係要去極樂世界啊！我話係啊，係真係要去啊，係要去極樂世界先搞得掂，響呢個世界搞唔掂，搞咁多嘢，傾三七日，係咪唔瞓，做唔做得到啊？根本做唔到，都係得初果啫。去極樂世界一見法聞法得無生忍啊，幾咁好係咪？咁所以咧啊，呢度咧講成功啊！如果唔成功就点啊？咁啊，阿难啊，佢话欲此比丘啊，本受计师及同会中比丘等，其中一人不清净者，已是道藏多不成就啊。成就经过咁多辛苦先系得初果，多不成就啊。佢话呢个比丘啊，仲就。结藤重咒的人，如果他受戒时候的戒和尚不清净，或者现在同为一起持咒的人其中有一个不清净，这个藤长都不成就、啊哦、那真是很惨的。你有心修行，怎知你求戒的时候个十师清不清净、啊哦、自己持戒清净，十师不清净都拖累了自己，所以求戒呢都是要选择一下啦、哦。十比丘啊，十比丘，嗱呢、这个经文里面讲十比丘嘛， 在問句裏面話十比丘咧，係約佢多數嚟講，多則咧不過十個人，少則咧係幾個人都得，唔使一定十個人先去結藤持咒嘅，唔好勉強，勉強揾夠十個，其中一個是計唔清淨就拖累自己啦。咁啊，呢度咧，咁啊咁樣啊清淨咧，然後從三七日後咧，顛坐安居啊，經過八日咧，然後係不起依坐，一百日不起依坐，然後得初果。哦，咁呢個咧係初果填咩啊？初果填咩份落啊？填見話得到乜嘢啊？得到人空，哦，天見話，響見道位，初入聖人之流。咁如果再進一步去修咧，就可以填呢個思惑，啊，證呢個無學道。啊，當然啦，由此咧，啊，就會進入呢個研究初信、一信、永信，再不猶豫噶啦。以問道上建立二事，呢度總結啦。你問啊嘛，末法時代點樣結界建立呢個道上先合法嘅規則啊嘛？嗱，而家話俾你聽，就係咁樣啦。哦，咁呢個方法要加埋正行同埋助行，記住乜嘢叫做正行，咩叫做助行？助行次計持咒，正行入三摩地修呢個耳目圓通。正坐而行的方法就是这样。